些可保得住暂时。你有多大量亦未敢领我的情，但就算是恶梦拒绝苏醒，如何用换命换来温柔，如何比他好一日不够，谈情像奋斗，共谁再斗，没人道别亦知一早要走。其实致命受苦都只因我能力不利，看着对你爱得仿似爱情又被不被，越难耗尽力气去补充你，亦能剩下自己可挽救自己。我也只越是幻想不准想你更记得起，我再故意去将苦涩带带寂寞滋味，用残酷游戏制造卑微，自由自在莫非惨过永远受气。所图同情分多少都也得到，明明避过你未凭命数，明明极要活得比死更好。我也自愿是幻想不准想你更记得起，我再故意去将苦涩带带寂寞滋味，用残酷游戏制造悲哀，在莫非惨过永远自欺。我也知道远处有人爱惜我，也知做人务求最好不过，我很知错也是错，我想知道也做到，唯求是便利大家好过。其实致命受苦